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。今天白天我市扩散条件一般，首要污染物为 PM2.5，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35到65微克之间，全市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二级良。听众朋友，北京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中提出，2018年年底前基本实现全市平原地区无煤化，2019年起科学推进山区煤改清洁能源，通过以上措施到2020年优质能源比重提高到 95%。 北京京西燃气热电有限公司原为石景山热电厂，每年要为200多万家庭提供清洁电力，同时为北京西部的几十万户家庭冬季供热。走进厂区，第一感觉是安静，完全听不到以往燃煤电厂的轰鸣声，其次就是天然气清洁能源所带来的直接感受，干净。厂区里不仅看不见滚滚浓烟，燃气机组运行室的地板甚至是光可照人。从2013年到2017年，北京市通过实施燃煤锅炉改造、散煤清洁能源化替代、淘汰取缔小煤炉等，推动整个能源结构发生了巨大的转变。截至2017年，全市燃煤消耗量已下降到500万吨以内，全市二氧化硫年均浓度下降到了个位数，和世界上空气质量比较好的城市是基本相当的。多年以来，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为经济社会